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Everybody's talking at me. I don't hear a word they're saying. Only the echoes of my mind. People stop and stare. I can't see their faces. Only the shadows of their eyes.I'm going where the sun keeps shining through the pouring rain. Going where the weather suits my clothes. Banking off of the northeast winds, sailing on summer breeze. And skipping over the ocean like a stone. 音乐中带来的状态，我真的很羡慕和喜欢。不管他在说什么，唱什么，然后这首曲子叫做 Everybody Talking。 其实呢，我感觉这个状态就像是带着吉他去旅行。你是不是也曾想过这种状态呢？是啊，相信很多人都有着想过带上吉他去旅行，坐在车上边弹琴边唱歌是一件很棒的事。 I don't hear words they're saying, only the echoes of my mind. 你是否也想有一天带着吉他去旅行呢？去那没有去过的地方走走停停。 I can't see their faces. 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到了年底的节目，我们经常会想 通过这些音乐，这一年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这一年自己做过什么，还没有做过什么。是啊，一年又要过去了，你年初的旅行打算呢？听音乐打算呢？工作打算呢？生活打算呢？不想那么多了，还是作为一个灵魂歌者，让音乐带我们前行吧。古典流行周二，音乐的旅行。 Everybody's talking at me.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莫扎特？因为他真的是天才之作，而他的音乐是清新无污染，所以也更加好理解。但是有的人呢，有一些音乐家却认为莫扎特的音乐可能太简单，这可能跟年龄不同、理解不同有关。像昨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莫扎特在15岁的时候创作的他的第一西游曲，而这里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是在他19岁的时候创作的。莫扎特的作品呢，其实首先吸引了很多的不同的欧洲的音乐风格在里面，而且呢，创作出各国当时欧洲听众都能够接受的那种朴实无华的音乐语言。而他作品中的洋溢的那种，尤其是他年轻的时候，当然他本来就是时间活的时间就不长，再加上他更小的时候10几岁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所以他的音乐中我们觉得这赋予阳光有着春天的气息，这其实和他的年龄有关呢。他的一生只有35岁，像他19岁、16岁到20岁期间的时候也创作有大量的作品，他创作的作品超过了600首以上，其中像歌剧钢琴协奏曲影响最为深远了。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他第4小提琴协奏曲。在听这首作品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今天很多听音乐的人都说，当你有足够的年龄，你就开始慢慢的喜欢上古典音乐，或者说当你足够积累的话，你可以慢慢的爱上古典音乐，这可能从古典音乐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风格慢慢的形成有关系，也和我们有时候的成长见闻积累到学识都有关系。当我们接近那段历史了解越多以后，可能就是会越来越爱上古典音乐。其实在那个时候莫扎特的音乐，你想想是他青春的作品，所以也是那个时候当时宫廷贵族的流行音乐，但这个流行的方式跟我们今天的古典并不一样。比方说我们今天流行的一些流行音乐是年轻人听的，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听得到的，可是那时候流行的古典是指宫廷贵族那些人才开始所流行的。在莫扎特10几岁的时候创作的5首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第4协奏曲可以算是最充分展示他在成熟方面的风格。你看我们在听第2协奏曲的第2乐章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那种成熟的气息，你完全想不到这是10几岁的人写出来的作品。而且莫扎特在第3号他的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开始，他也确立了自己音乐的写作风格。那你听听第1、第2，再听听第3、第4，就觉得和他之前的风格完全不同了，有着极大的差异。会听到一些音乐家不同的演绎方式，比方说从莫扎特的音乐中也听出了阴霾，他的不同的复杂情绪，那我觉得也是不同年龄的音乐家对于莫扎特音乐的解构。就像布伦多尔如何演奏莫扎特呢？他说莫扎特会悲伤，但是他从不呻吟，其实这种悲伤会直达内心苦痛。 古典也流行。 At times I just don't know how you could be anything but beautiful. I think that I was made for you.And you were made for me. And I know that I won't ever change, 'cause we've been friends through rain or shine for such a long, long time.And smiling face, it seems so lucky just to have the right of telling you with all my might, you're beautiful tonight. And I know that you won't ever change, 'cause you'veThat way from day to day for such a long, long time. And when you hold me tight, how could life be anything but beautiful?Was made for you, and you were made for me. And I know that I won't ever change, 'cause we've been friends through rain or shine for such a long, long time. 你也很美丽，在古典过后听一首流行的这样的曲子，又算是换一种风格。这是谁？熊猫说了，古月老师下午好，冬天来了，听点暖洋洋的曲子。你的心目中的暖洋洋是很热情的吗？那这一首呢？这首小小的圆舞曲是不是这样的风格呢？我们这里听到的是 Billy Evans 的三重奏，一首圆舞曲 For Debbie。这种圆舞曲的背后呢，还有很多声音的杂音，这种杂音的感觉好像是放在情境当中。在一个咖啡馆中，还有着窃窃的私语声，听。有时候在这样的音乐中，反而觉得很温暖，而且有一种安全感的感觉。哎，也像即将过新年，

凌晨三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适合夏天吧，或者春暖花开的时候，你听着好像应该在海边，一只沙滩海浪一样的音乐。是，我经常会说，相同的音乐，不同的情景也会带来不同的感受，但有些音乐就是这样，有着固定的让我们的观感，像这一首 Kiss Us。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日子，也许我们听这个更加合适。是进入12月份，我们可能会很多想听到希望的节日当中的一些音乐，所以也很听到这种演唱的方式，阿卡贝拉。 And ask me how I know. I look at them and say, she told me so. That's why I know. That's why I know. Yeah, it's a no. Oh, yes, I know. Hallelujah, I just love her so. When I call her on the telephone and I tell her that I'm all alone, by the time I count from 1 to 4, I hear her on my door near the evening when the sun goes down. And there ain't nobody else around.Tight. Tells me, baby, everything is alright. That's why I know, yes or no. Ooh, hallelujah, I just love her so. And I tell her that I'm all alone. By the time I count from 1 to 4, I hear her knocking at my door. Living in it when the sun goes down. And there ain't nobody else around. She kisses me and she holds me tight. Oh, so tight. And tells me, baby, everything is alright. That's why I know, oh, I know. Hallelujah, I just love her so. That's why I tell you that I know. Well, can you hear me? Oh, hallelujah, I just love her so. Oh, whoa, whoa. Oh, hallelujah, I just love her so. Ba-ba-da-da-ba-ba-da-ya.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我经常会说，音乐让我们在精神上远走高飞，好像到了12月份， 就应该听到这些有着人声沿着各种的歌曲。刚才我们听到那一首是哈利路亚。不过用人声诠释古典，用人声来演唱莫扎特，其实我们今天也会听到不少，包括以前我们也听到过阿卡贝拉的方式来演唱莫扎特的奏鸣曲。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人声组合来演唱莫扎特的这首第四十交响曲。这个人声组合了 Real Group， 可以说莫扎特的这第四十交响曲本来就已经是改编成很多的版本了，在这里这一首真的是被他们玩坏了，而且融合了很多的风格，有中东的、亚洲的，到后来的爵士的等等都融合其中。那接下来我们再换一首纯正的古典吧，现在这首曲子让你会觉得精神不少。